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的图文基本功上半部分。我们主要来讲产品文档。首先还是按照惯例啊，开篇的定场诗，是叫做别林斯基的人的一篇诗。是这样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和没有形式的内容都是不能存在的，即使存在的话，那么前者有如奇形怪状的空洞的器皿，后者则是虽然大家都看得见，但却不认为是实体的空中楼阁。产品经理的大部分工作是无形的，比如说思考、分析、协调。在日常工作中呢，我们能交出来的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出，就是各种各样的产品文档或者说产品原型啊，所以才会有人戏称说产品经理就是写文档或者说做 PPT 的。文档呢，包括产品原型啊、PPT 啊等等，是产品经理最重要的基本功，也是产品经理的脸面。很多时候会决定别人跟你合作的初始心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品文档也是产品经理设计的一个产品，也是有用户的。它的用户就是文档的阅读者，也有目的。它的目的呢，就是文档的目的。还有特性设计，这个特性设计就像我们在做平时产品的功能一样。我们要知道怎样去表述，然后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表述，以及用什么样的工具，这个工具包括什么样的图例啊，等等这些东西。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流派在提倡削减产品文档，用更敏捷，和直接的方式驱动产品发展，我依然认为产品经理需要掌握做出漂亮文档的能力，这也是对产品设计过程的尊重。接下来呢，我们会大概是3篇文章的样子。从产品经理日常工作需要用到的这个几种文档、模型和图示的类型入手，分享怎么样能做出优雅的易读而且清晰的产品文档。平时说到产品文档啊，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PRD，也就是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其实，在不同的场景下，基于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目的，产品文档的种类很多。我们常用到的产品文档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要说到的是 BRD 和 MRD。BRD 是商业需求文档，也就是 Business Requirement Document。然后 MRD 呢是市场需求文档，Marketing Requirement Document。BRD 和 MRD 的出现几率，其实并不高。通常在启动全新产品线的时候才需要用到 BRD。顾名思义啊，BRD 描述的是商业级别的内容和判断。通常逻辑和内容会比较短小精悍，但是背后要有广泛的调研和思考的基础。而且 BRD 是站在公司和股东层面的，他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做，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需要面向所有用户新增一种新的商业产品啦，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将一次性收费的模式变成订阅的模式等等。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呢，大部分要用到 BRD 的机会，都伴随着重大的战略决策。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周密的推演和讨论，最终一般会是公司高层非常慎重的决策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项目是不需要 BRD 的，尤其是有些项目都已经决定要做了，还要去准备 BRD 论证它的合理性，这样就很形式化，没有太大的价值。那 MRD 呢，一般会在既有的产品线上启动比较大的项目或者说新功能的时候用到。但是在我过去的工作中啊，却是很少专门的写 MRD。我自己的理解是，MRD 是 BRD 和 PRD 之间承上启下的一种形式，交代市场机会、竞争情况、产品和运营策略和计划等等，有点像是对 BRD 的拆解和细化，也有点像是高度概括、没有细节、没有实现细节的 PRD。所以我会选择干脆把这样的内容就拆到 PRD 或者 BRD 里面去。如果说 BRD 刚才我们说到回答的是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问题，那 MRD 回答的就应该是我们怎么做。它会比 BRD 多了很多细节，却又不涉及详细的功能逻辑和流程。在大部分项目中啊，我的习惯是把 MRD 的内容放到 PRD 里面去，在不同的场合着重讲不同的部分。比如在对业务和运营部门宣讲的时候，我会避开产品特性的一些细节逻辑，着重偏向 MRD 的部分。而在向工程师宣讲的时候呢，则会反过来，主要精力放在具体要实现什么特性，只需要简明扼要地交代商业背景。第二种文档呢，是 PRD、UC 和FSD。 按照惯例呢 PRD 一般是写具体的功能逻辑和细节给工程师看的，但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操作的过程中，产品经理还是应该在 PRD 中写一些包含商业、业务背景、市场机会等等这样的内容，也就是交代我们为什么做，而不是简单的去描述流程和功能。我们之前在讲和工程师打交道的文章里面也提到，为什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网上能找到的 PRD 的模板有很多，除非公司有强制的文档格式要求，否则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其中任何的一种。最好是可以把各种模板都研究一下，根据不同的产品或者项目类型挑选合适的框架。比如重操作的 2C 产品可能需要交互流程描述和现况图，而 2B 的产品呢可能注重的是概念模型和业务流程。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模板都是为文档服务的，而文档的目的是表达和沟通。我们的目标呢是清晰和准确的文档描述，而不是说把文档模板的每一个空档都填满。我看到过不少照着模板写的 PRD 啊，其中有些部分明显就是为了避免空白硬填的内容。比如说数据字典作为一个操作类的特性啊，或者操作类的这种功能，其实并不涉及到什么数据字典，去掉就好了，完全没必要硬着头皮硬往里面去填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 UC 呢就是 use case， 我们用来指用例文档，通常是以用户角度的完整功能单位作为例度，描述用户跟系统的交互过程以及系统的输出逻辑。如果项目是重交互以用户场景驱动的话，那我会推荐用 UC 来组织 PRD， 也就是 PRD 里面按照用例的方式来描述功能实现。这样做呢更容易向工程师交代产品价值。用例文档的模板比较简单，网上一搜一大把。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流程，通常会把主流程和分支流程分开来描述。不论多么复杂的业务，主流程一般都非常的简明扼要，所有的复杂度啊，最好都能放到分支流程里面去描述。分支流程里面呢，就是每一种分支一定都会有一些限制和规则，那这些限制和规则呢，也可以整理一下，然后在业务规则的那个部分，就是在这个用例文档里面，通常会有一个业务规则的部分，在那里面再重写一遍，便于工程师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可以不断的去查阅。具体的细节我也就不在这儿展开讲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去仔细的研究用例模板中的每一个部分，比如说项目背景啊、射重啊、主流程、分支流程、业务规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等等，去研究这每一部分存在的价值，因为每一种文档的模板，它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用户以及思考用户行为的框架，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条理的从用户角度出发，理解场景和系统功能。如果你有关于这些内容的想法，也可以在留言里面提，我们再仔细聊，就是这些具体的模板的细节部分等等这些。然后 FSD 啊是功能详细说明，就是 Function Specifications Document，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 FRD。 我们经常说写 spec， 其实说的就是它。这个时候的文档其实就偏向实现了，具体交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交代数据字典啊，然后交代概念模型的结构啊、业务接口的规范啊等等。一般FSD 也会跟 PRD 去合并，不会单独的拆出来。大部分的项目里面如果你写了 PRD， 就不大需要再写FSD 了，除非说项目的规模很大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子项目，可能会整个项目组有一套 PRD， 然后每个具体的子项目呢会准备专门的 FSD。在我看来，大部分项目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类型的文档，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的简化，就是对于文档的这种种类尽可能的简化。对于大项目呢 BRD 加 PRD 可能就够了，最多再用这个 FSD 或者 UC 来组织具体的小的功能点或者子项目。那中等的项目或者小需求，其实直接写 PRD 或者 UC 就完全够了。那第三种我们经常用到的文档的形式呢，是产品原型或者说交互稿。不论是否有交互设计师啊，产品经理通常都需要出这个不同保证程度的产品原型，这也是产品经理干的最多的事情之一。随便打开一份简历，技能一栏里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原型制作工具的名字啊，各种啊，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些工具，它们一般分成两种啊，一种是静态原型，一种是动态原型。动态原型呢，会带一些简单的交互效果。在产品经理的工具指南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到自己经常会用纸和笔画线框草图，拍照贴在文档里，在跟这个交互或者视觉设计师达成默契的基础之上，这么做的效率其实还不错。 大家可以看我文档里面贴了一个，这是 ReadHub 最早期的这个线框图的手稿，也是画下来然后扫下来的一个手稿。那关于产品原型有两个提醒，之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啊，一个就是把事情做到刚刚好就够了，很多产品经理喜欢炫技，然后把原型做得极其逼真，细节和动效俱全。大家要想清楚做原型的目的是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可以达成这个目的。有时候原型做到80分，把逻辑和框架表达清楚就足够了。这个产品经理非要做到100分，甚至120分，这样一来会消耗没必要的精力。当然，这不是你去做一个不及格的产品原型的借口啊。《产品之美》这本书里面有一段采访，然后这个 Mike Cohn 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一个应用中所有的代码不一定要处于同样的质量水平，不是每件事都要做到第一流，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机会做到第一流。”同样的道理啊，一个产品所有的相关产出不一定要处在同样的质量水平，我们要克服事事都要做到完美这样的倾向。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很多时候来源于对目标的不清晰和对真正产品价值思考的逃避。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让设计师去完美产品的样子就够了。另外一个提醒是，这个除非面对面讲解，否则产品原型需要一个明确的阅读线索。很多产品经理画完原型图就完了，往文档上一贴，也不解释，不说明，让开发自己去读图。开发读完之后做出来的东西有偏差啊，产品经理就会从图上挑出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说：“你看，我早就画在图上了，你没看见，怪谁呢？”这种行为啊，本身就挺招人烦的。那大部分人很难系统性的读完一张产品原型图，因为图不是一个线性信息，它需要引导。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就是在产品原型上齐整的加上一些标注，可以用数字，或者在下方注释，或者用细线引导在原型边上加注释等等。用这样的方式将原型中的组件逻辑和数据规则说清楚，读者也有线索依赖，不会让一个人对着图完全不知所措。那如果没有交互设计师呢？可能产品经理还需要做交互稿，交互稿要描述元素布局和交互流程，这个我不是很专业。所以我推荐我曾经在阿里期间的一个同事叫黑迪，他多年以前写的一篇文章，确实很多年以前写的了，就是如何写一份交互说明文档，这个在我的文章里有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后来的工作中需要做交互稿的时候呢，基本就是按照这篇文档来操作的，很多思路也被我借鉴到了做产品原型上。然后除了上面我们说的三类文档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因为各种需要而创建的文档。比如说需求收集文档、需求进度的管理文档、需求评审报告、发布通知，如果有时候要做这个验收测试的话，还有验收测试的文档等等。在任何需要文档来规范思考、引导书面沟通、存档留底儿的这个场景里面啊，都可以建立相应的文档机制。总之，只要有明确的目的，而且在保证沟通效率的前提下，文档不是一个坏东西，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文档而文档，变成形式化的东西。禁锢了流程和创造力就麻烦了。所以我一直提倡要会写文档，同时提倡不强制要求文档，在你认为合适和需要的时候能写出恰如其分的文档就很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些文档模板的一些细节，或者日常工作里面写文档的一些困惑呢，都可以在留言里面来留言，一起讨论，然后探讨。